道。 别肉麻了。 好啊，又抓到一对儿，学校三令五申，不许男女，不许男。 男？ 您观察了多长时间？ 十来秒吧。魏银，不许装蒜。 什么又抓到一？ 那恭喜您，又抓到了一对儿。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原著 Super Panda， 演播涅槃顾晨等。第58集，大会开始发表最终成绩排名。红星儿科叫同学们仔细聆听，100多个队伍当中，教育厅排名第10，非常不错，而且得到了一个最佳观众的参与奖。红星尔克很欣慰地捋了一捋自己并不存在的头发，至此当观众的支线任务圆满完成。7月，高一学年期末考试如期到来，夏九家还是第一考场第一号，沈西也还是第一考场第二号。在开考前，沈西用演算纸叠了个纸飞机送到夏九家的面前。吹一口。 啊？ 纸飞机，吹一口。夏九家无奈，只得一言吹了一口。他也不懂飞飞机前冲着机头吹上一口气儿究竟是哪门子传统。没有料到沈西却没飞出飞机，而是回头把它拆开，反折平铺，放在自己桌面上面，用笔压着，还打算当演算纸用。 你 沈西这人有病，不能以常理夺之。沈西用手轻抚演算纸，行了，得到高分喷雾，用它算题肯定超常发挥。夏九家想起来，首次期中以前，沈西曾经送他一口高分喷雾，最后排榜自己比第二名高出23分。夏九家正想放点狠话，监考老师却开始发卷子了，夏九家只得作罢，捻起一套卷子将剩余的扔给后座沈西。沈西接过卷子前后翻看一眼，赫然发现作文题被他压中了，而作文是他与水晶皮冻相比最弱的一项。 咦，高分喷雾果然有用。 考完2天，R中继续补课，这回是1个月。周一小八卦前后，赵丽又去办公室看期末考试成绩，而后一路宛如狂风过境，咧着大嘴嘻嘻直笑，以百米冲刺速度跑回6班教室。 安住，安住！ 干啥？ 前后将手拢在嘴边，并用口型一字一字跟他说：“ 夏九家翻车了。” 他先用手指夏九家，接着左手上右手下拢出一个半圆，呼的对调，暗示翻车，又分外夸张的抱紧自己胳膊，上下扑苏了几下，装作发抖，嘴巴咧着发出嘶嘶声。 吓人，可怕，学生翻车了。 安仲赶紧传条过去。 那谁第一啊？ 沈。 前后只回了一个字。6班其实共有2名同学姓沈，然而前后认为只写一个沈字能让他的沈哥有一种睥睨天下舍我其谁的气势。 夺回第一，沈哥天天做题夺回第一，我太刺激了，太刺激了。 他又传条给前后。 差多少分？ 一想到差多少，前后抑制不住噗噗噗噗的直笑，好像浑身舒坦，写道：“ 0.5。” 安仲展开一看，0.5便映入眼帘，更刺激了，只差0.5分。果然还是学生 boys 组合，与后面全都不搭，只是这次主学换人，沈哥既主学又主骚，夏大大，他也不知道了。二人存心想看翻车现场，然而这是R中一个天大新闻，早自习才刚过， 便有同学从其他班得到消息，这次学年期末，六班第一和二班第一双双翻车。六班沈西第一，成绩 1030.5， 夏九家第二，成绩 1030。 二班齐暖第二，总分 1020。 而从前六次全是班级第二年级第四的孙菲菲超过齐暖，总分 1020.5。 据说齐暖又是发出咯咯咯的笑声， 第四了，哼，第四了。 儿中早自习后有五分钟休息，沈西上了一趟厕所，晃晃悠悠地回到高一六班教室。对于成绩他着急，一个早上已经去了三趟厕所，真怕皮动以为他两边肾不好。本次期末是他自我感觉发挥最良好的一次，语文作文压重，写了一篇学习生涯巅峰之作，当然还是小说。英语作文呢，正好用上几个省运动会那天背的句子，选自20世纪100篇顶级新闻故事，出于英美牛逼新闻记者之手，他串起来每两个复杂句间加一个简单句，自觉丝毫都不逊于同年龄的欧美学生。至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多亏这段时间地狱一般的念书，没有遇到陌生题型。地理、历史也背得好，政治可能稍微差一点，但也不会太扯后腿。他渴望能考到第一，跟夏九家好好试试。这次是最近的一次，在上学期约定他考年级第一那天夏九家要同意试试后的一段时间，沈西全都觉得只要自己拼命达成目标不是难事儿。毕竟他没努力都是第二，只比第一少23分。上学期的两次考试他也的确见到成果，从23分追到7分，追到4分。那个时候真的以为曙光就在前头，然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几分竟好像天堑鸿沟，无论如何都无法逾越，想再减 0.5 都做不到。语文作文、英语作文总是要比夏九家少，他曾看过夏九家写的作文，很好，教材一般，但自己也有长处，想来想去还是卷面字迹太草，而这一点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进步。事实上沈西已经放弃在高一得到第一宝座，他每天练字，希望能在高二拿下水晶皮冻。他还很年轻，有十足耐心，努力一年两年就能谈上恋爱，很值。然而这回语文、英语两科作文超常发挥，叫沈西又燃起了希望，会不会有戏呢？沈西胡思乱想，没注意路，差点撞到班级门口一个女生的后背。那个矮个女生回头看见沈西，眼睛一亮，是大花痴蒋杰，喜欢某个日本唱歌团体，理想是去日本当经纪人，曾把高 H 耽美漫画借给大家。因为是大花痴，而且特吃沈西这一类型的帅哥，对沈西有特殊的好感，不是喜欢更不是暗恋，而是作为一个花痴对男色极为单纯的好感。蒋杰声音太大太亮太刺耳，带着喜悦，沈西吓了一跳。嘿，你干嘛呀？蒋杰身高只有1.5米，抓着1.8米的沈西的两只手肘前后晃动。 哎，沈哥，你终于有敌意了，终于有敌意了呀！ 沈西只觉得一股激流从心脏冲向四肢百骸，表面波澜不惊，内心却在抖动。 你从哪儿来的消息啊？ 好多人都看过榜啦。沈哥，全班女生都支持沈哥，精神上支持沈哥。你老成为第一，所有女生都特别高兴，比自己拿第一还高兴呢。 他们觉得沈西好可怜，总被第一压一头，明明那么努力但就是干不过。沈西高帅，会滑冰滑雪，还会打篮球踢足球，唱歌好听，简直全能。 哎呀， 大九家特别高冷，我们得不到。 我不高冷，你们也得不到。 喂！ 聊完，沈西走到走廊另外一侧窗前，打开窗子，装作在看操场，实际却是整理跃动着的思绪。 我要谈恋爱了，我要有男朋友了，我要牵小手搂小腰亲小嘴了，我男友叫夏九家，特别好，特别特别好。 沈西走回教室，见夏九家正在写题，轻轻地叫 豆。老婆， 你又犯病？ 没有。 在七月清晨，沈西的黑眸好像反射着阳光的玛瑙， 提前半天叫叫而已。 夏九家想到一个可能，右手死死捏住铅笔。 媳妇儿， 如果你要闯祸呢，咱们俩就猜拳。 你会猜拳？ 嗯，猜猜我是左勾拳还是右勾拳还是直拳。本期完，感谢您的收听。